生与爱风满楼，爱恨情愁纠缠永难休，曾灿烂的都化作无忧。天亮好个酒，遍地哀愁，我在不远风雨 后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